犯案嘅人啦，佢、就 犯罪。 犯罪唔系食饭， 唔系食饭嗰啲， 食犯罪。 问题而家笑话上身， 系咯，佢甩唔 到啦， 佢甩唔到啊，嗰个毛系啊。咁咧就曾经试过将佢写书啊、出书啊，即系记录出嚟咧，就俾人睇咁样啦。咁上次你讲嗰个 case 好似系关于笑话系咪啊？关于笑话，然之后佢就将佢 哦，佢想做一啲栋笃笑嘅演讲，跟住就就绑架咗一个搞笑嘅主播 嘅西片版啊， 呢个就系电影啦。咁另外 你真系揾到个好近嘅真实例子咩？ 好近嘅真實例子有一個喎，佢咧就係真係都係犯罪嘅，仲要咧佢有出到書啊。咁咧呢一個咧就係講一個殺妻嘅男人嚟嘅。咁呢個男人咧佢就叫做 Richard 啦，係一個荷蘭人嚟嘅。就講到咧佢成長嘅過程咧係好悲慘嘅，悲慘到點咧？五歲嘅時候咧就目擊到佢姨媽嘅強姦案，跟住咧仲有 目擊到添啊， 係啊， 好慘啊！ 所以即係 五歲喎， 好有即係心理陰影啦，跟住。又見到佢叔叔嘅謀殺案，即係被殺啦。 佢、真 係 好悲劇啊！係 咪啊？係啦，咁跟住咧，佢媽媽咧就喺呢個二戰時候咧，就同呢一個黨衛軍嘅官員咧就有染啊。咁咧就 好複雜啊！ 係啦，又遭到強姦、啊。咁跟住，但係再翻到荷蘭之後咧，又被公眾懲罰佢，要即係佢媽媽咧就當眾剃光頭啦，就話因為佢同嗰啲軍官有染咁樣。 但佢係。被強姦噶嘛？ 佢遭到納粹軍強姦，總之就好複雜啦。即係 算唔算係？但佢另外又同人有染啊？ 係啊，係啦、啊，即係總之好就 即係兩單嘢， 好多 parties 係好多 parties involve 喺裡面啦。咁啊，跟住咧 感情嘅嘢真係都要審啊。 係啦、啊，嗰陣時即係有嗰啲可能 佢哋唔會咁諗嘅嗰陣時，只會諗你咁樣做就唔啱。 而家啲人都係唔係咁諗㗎？咁即係唔啱啦，你唔可以愛我啦咁樣。 係啊， 係嗱，咁跟住咧戰後咧，佢媽媽為咗生計咧就就去咗做妓女啦。咁、所以呢一個殺妻嘅 Richard 咧，原來細個咧就真係即係都好悲慘，好多事情發生喺佢身上咧。仲佢係即係周圍俾人寄養嘅，因為佢阿媽都即係冇乜能力去到養佢啦，即係為咗維生都要去做妓女咁樣。咁長大咗之後咧，這個嘅 Richard 世界如果啲人早啲避孕就好咯。 系 真系， 其实而家都系啊，意外嘅嘢真系时有发生。 你搵一日要讲避孕丸呢、這个topic， 我记得我之前有讲过噶，即系以前系点样避孕啊嘛， 羊肠 啊，系啊系啊， 同埋有嗰啲唔知咩妹啊嘛， 有嗰啲唔知咩花啊嘛， 呢、 這 个避孕丸，即系我谂我哋能够有呢、這个即系争取妇权咧个界线咧，就是、由呢个避孕丸开始有啲人咁讲啊。因为即系你能够，你真系即系你以前你有同人好温馨嘅时候，你就好难避免噶嘛。你成日即系 乜都行， 可能中咗啦，又或者你系会成日好惊噶嘛。但系你一有呢样嘢之后咧，你嗰个恐惧放低咗，所以就可以做你自己做嘢啦，唔一定要做 murder 啦。咁但系咧，你讲翻你个你一个罪犯先， 嗰系啦，嗰个好惨嗰个， 被生咗出嚟嘅 好惨嘅 Richard 啦。咁啊，經過咗咁多事之後咧，佢就有諗過咧，就去擔任呢個法國嘅志願兵，又諗過咧去做核數師，又諗過咧去做作家， 好似我做唔到。 咁咧， 所以就做殺手。 後來咧，佢做咗個花花公子， 哦、就唔知點解喎。花花公子亦有花花公子嘅快樂啦，我相信佢一定爽過啊。 係嗱，咁跟住咧，佢就有結婚嘅，咁之後又離咗婚啦。 花花公子要結婚。 系咯， 咁即系证明其实佢都几得佢老婆喎，如果唔系唔会同佢结婚啦、啊。 翻先，系咪佢结咗婚之后就唔系花花公子先？ 唔系，咁啊后屘咪离咗婚咯，转个头。 但系佢起码 好耐冇听过花花公子啊！呢个突然间好似翻翻去咧上个世纪啊，渣男就渣男啦。 嗱，你谂下我咁中意出嚟玩嘅人，突然间同你讲哦，我想嗰啲叫咩啊？归嗰啲叫咩修心养性咯。咁即系证明系嗰个女仔应该系一定有啲嘢先令到佢咁做啦。 但系佢冇话到佢结婚之后会继 續修心養性、啊。 但係因為我成日覺得佢哋就係、 是、結婚同修心養性唔一定 好純情啊，冇呢個諗法。 唔係因為咧，其實我成日覺得花花公子咧，就係點解叫花花公子，就係、是、因為佢哋成日想做浪子嘛，佢、嗯、覺得冇一個名分嘅枷鎖咧，佢哋更加容易獵食噶嘛。 嗱，我冇考究過佢結婚個對象係點啦，我唔排除可能佢好有錢咧，或者佢真係好靚咧，嗰、嗯、下咁樣 click 中啦。但係最後咧，佢係離咗婚嘅，咁、嗯、仲染上咗呢、這個即係酗酒嘅習慣。 但係佢殺唔係殺呢一個， 佢唔係殺呢、這個，係啦。跟住咧，佢就翻返去阿姆斯特丹。咁喺阿姆斯特丹咧，又遇到佢另一個妻子啦。呢、這個咧就係被佢殺害嗰、那個啦，就叫做漢娜內爾啊，即係嗰個譯名啊。咁啊，展開咗新嘅生活。話說咧，起初佢哋嘅婚姻咧都係好美滿嘅。咁、不過咧，即係呢一個 Richard 咧，係一次股票投資失利咧，冇曬所有嘅積蓄。咁之後咧就即係發狂啊，個人又繼續飲酒啊咁樣啦。咁有一日咧，阿 Richard 就同佢啲朋友講咯，佢話我老婆唔見咗啊，失咗蹤啊咁。咁調查案件嘅探員咧，好快就即係懷疑佢啦，即係佢哋好多時就係邊個報案咧，可能都會查下你嘅咁樣。咁啊對阿 Richard 咧產生懷疑啦。咁不過咧揾嚟揾去咧都揾唔到證據，即係同佢有關。咁、所以最後咧都係放翻佢出嚟嘅。咁、呢個 Richard 咧翻到屋企之後咧就繼續獨自生活啦。咁喺屋企咧又繼續飲酒啊、寫作啊，因為頭先提到啦，佢曾經想做作家噶嘛。咁、一年之後咧，佢就帶住一份名為《周三睡浴日》嘅手稿咧，去到出版商嗰度。周三即係星期三啦，睡浴日咧。碎肉即係碎咗， 整碎啲肉啊！ 係啦，碎咗啲肉嗰一日就碎肉日咁樣啦，譯名嚟嘅係啦。咁咧呢一份手稿咧就去到出版商嗰度，咁當中咧就記載咗佢殺死佢妻子嘅七種方法。咁點不知 一個人可以死七次嘅咩？ 七種方法，可能佢 差唔多死就停，跟住就用第二個方法再想整死佢。 即係可能係虐殺咯，我相信係係啦，即係用咗好多唔同嘅方法啦。 好慘啊！妻子要痛苦七次， 我星期一搞到你哋咁開心。你哋又打打殺殺， 係咪啊？我哋面對翻呢個 Kitty 你唔所以我星期一要更開心。你唔好阻住我開心啊！ 每日我應該 阻住我開心，我殺咗你啊！ 唔係呢個七次死法啊！你 佢嗰個特別之處咧，就係咁佢攞住呢份稿啦，咁就去出版商嗰度啦。跟住出版商就話：喂，你啲文筆好差喎，咁樣就唔幫佢出版喎。 但係定係佢唔當初唔信嗰個係兇手㗎定？ 即 係 可能佢只不過當係敏大人攞住呢份稿去出版商咁嘅，敏大人你寫得唔好喎、咁樣，咁可能佢就冇諗到敏大人殺即係就係當中個主角咁樣啦，咁就冇出到街嘅呢份嘢，咁佢咧就繼續變成一個屈屈不得志嘅作家啦， 同埋殺手啦， 係啦， 我一屈屈不得志嘅殺手， 係啦， 殺出人哋啲都唔確認啊， 係啦，唔確認啦，咁不過咧都令到佢成為咗調查對象嘅，即係可能即係即係相傳就話啊，佢寫咗份咁嘅嘢啊咁樣，咁喺傳媒嘅訪問當中咧，即係因為又再對佢起疑啊嘛，有啲傳媒去問佢嘢啦，咁開始咧佢又俾一啲好奇怪。怪嘅答案，即系例如问佢、你有冇杀到你老婆噶？咁佢就话我邻居咧就觉得我将我老婆啲肉咧就摆咗去祠堂嗰度咯，咁样，即系佢开始就答啲答案就奇怪怪咁啦。咁啊开始咧就其实呢一单案咧就成为咗悬案，因为差人咧一路都揾唔到证据去指证佢，但系又觉得呢个人实在太可疑啦，咁样讲啲嘢又奇奇怪怪。咁直到几时咧？直到1997年咧。佢就賣咗自己所住嘅地方，就成間屋就賣咗啦。咁新嗰個即係佢當阿莫莉，你 新嗰個先慘啦， 買 空宅 就當阿莫莉咧就接手咗呢間屋啦。 1997年啊， 係啦 ，Kitty 就係經紀啦，係啦，可以同佢追數啊， 好嘢嚟㗎依家咁樣。咁仲要咧，佢住咗3年之後，即係2000年咧，佢點發現咧？佢就全屋大翻身，咁、就喺个花园嘅混凝土地板下嘅黏土咧，就发现到 Richard 嘅老婆嘅骸骨啦。咁事件咧就曝光啦。咁、跟住咧 ，Richard 咧先至再讲翻，即系佢点样杀害佢老婆啊。咁 啊，佢攞翻本书出嚟咪得咯。 阿 Richard 有冇话等咗呢个机会好耐？唔好意思啊，而家社会实在太 疯狂， 系啊。即系我话俾你听，我杀即系杀咗人，我暗示俾你，你就唔理我啊嘛！而家终于被揭发啦，好开心啊！ 或者check 都check 唔到咯。 即係咁，點解你唔 check 得徹底啲咧？咁樣 係啊係啊，你冇理由要我開股噶嘛？係 咯， 梗係你哋警方追我，我聰明啲， 即係我成日都出嚟一樣樣噶啦。咁你都係揾唔到證據嘅咧。 有少少似敏達之前講個殺貓嗰個 KOL， 係 啊， 係有啲似。 即係其實好多人佢哋嗰個犯案動機係 attention seeking。即係想成為一個，即係尤其是嗰啲刺殺總統啊嗰啲咁樣。 嗱咁咧呢個都仲未完嘅喎。嗱，2000年就發現啦，因為阿莫莉就翻新間屋啊嘛。咁咧就咁啊，終於就判佢入獄啦，就七年嘅啫，七年係啦，就判處七年徒刑。咁但係因為佢行為良好，三年就放翻出嚟咯。 但係殺咗人都係七年咋，係咪因為佢老咧？ 咩國家話你攤埋咧？ 荷蘭啊， 佢係荷蘭人咯，佢係荷蘭人咯，係啊，喺阿姆斯特丹。 荷蘭都真係係好咩？好 free 喎， 係咯， 殺人 七年啫，隔咗咁耐， 但係放埋假三年就可以出嚟。 佢行為良好啊，淨係兩年後，即係喺2003年，我當你2000年發現佢啦，咁跟住你又要即係打官司又成啊，咁可能你差唔多2001年先入獄。 可以講埋啲荒謬嘅嘢咧，即係如果佢諗住入去讀個大學嘅，佢大學 都 未 讀完 出嚟，但係佢仲要好有即係可能有機會好有心機啊，好寧靜咁去完成佢嘅， 最後變咗博士 四年我唔知佢啊。博士都可能係可以嘅，即係如果佢根本已經有學歷。 係啊，所以咧佢原來行為良好咧，兩年之後喺2003年咧就獲釋啦咁樣。咁最後咧佢結局咧就係到2016年嘅時候咧，佢就78歲就自殺咧就身亡嘅。咁啊呢一個就係一個 佢又點解自殺身亡咧？ 佢 呢度悔疚啊，定係點樣咧？ 佢又冇講啊。不過我估佢做咁多嘢都唔係我哋常人能夠 明白嘅。 见的路，独个走，如何活好？独个哭，直到朝早。独个人，随风起舞。常要追，常要赶路。发誓为求活好，就算心如荒岛，亦无想能及走到。留下我吗？这么孤单，不知所措，要怎么支撑？知道总会莫名失去，等太早，然后转身躲。只有一个人，可会知有人因我改变命与运？游荡至今这么孤单，不知所措，要怎么支撑？不知道总会莫名失去，等太早，然后转身躲。走过通通都算数，没有相拥抱，得过总归途，没有担心，没有依偎，莫有鼓舞。早知道始终孤单，当 也很做，愿某一位见到这位变得很好。 好听首歌舒缓翻嘅情绪，佢系李十一，一起一个人。敏感時刻啦，咁啊頭先咧就同敏大人啦，同莫莉啦就講咗一單案件啦，咁啊係一單曾經係懸案嚟嘅，即係揾嚟揾去都揾唔到證據咧，去到即係叫做告得入個兇手，咁啊後來咧真係輾輾轉轉過咗好多年之後咧，先至因為賣咗間屋而揾得到嗰個嘅屍體嘅證據，咁啊不過嗰個法律又好似都比我哋想象中寬鬆啲嚇，因為殺咗人都係即係兩年就放翻出嚟啦咁。咁好啦，另外一个嘅 case 咧，呢一个就系佢判咗死刑，但系点都知死唔去，咁会点咧？ 可以剩下一次嘅啫，电佢 系啦，只能够咧，因为执行咗就真系执行咗啦嘛。 你买通嗰、那个斩嗰、那个刽子手啊，或者揿电掣嗰、那个，或者你买通个电力公司啊，喂，嗰阵可唔可以佢揿落去，你帮我停电 吓？系咪真系得噶？有冇嘅以前，即系有冇得咁样贿赂嘅咧？ 喂，有噶吓。我嗰日睇到我唔知係即係而家都係原案嚟啊，話說係有一個搵一日我講啦，但係大概意思就有一個犯，佢係已經係被定罪㗎啦，咁、但係因為呢佢知道好多呢達官貴人嘅秘密啊、即係佢之所以可以逃之夭夭逍遙法外咁耐呢，就係、其實佢俾好多嗰啲即係高層啊有權貴包庇咁樣，咁、但係如果佢一旦審判即係個過程當中呢，佢可以爆好多嘢出嚟㗎嘛，咁跟住佢喺個高度設防嘅即係个囚室入面咧，都可以自杀死到，所以大家都好唔信咯。到底佢真系用床单整，即系自杀死啊？定系我记得佢有晒闭路电视嘛？嗰啲囚室系有噶嘛？佢都点讲？对于嗰啲受害人嚟讲咧，你唔俾嗰个坏人去经历个审判咧，其实都系未曾完成。佢嗰、那個點講啊？那個 punishment 啊，嗰個懲罰噶嘛。 我即係最後其實佢都死咗， 佢死咗， 不過佢就揀咗一個即係自己嘅方法去了結咗自己。 但係好多人覺得佢唔係自殺嘅， 係 被自殺嘅。 哦， 即係就因為佢嗰批案就係話佢其實係販賣好多未成年嘅少女，係即係叫佢哋點樣去鼓吹佢哋去買人嘅。咁、而當中有好多嫖客咧係。一啲真係達官貴人，甚至係皇族嚟嘅，咁、所以佢喺個囚室死嘅時候，大家都覺得好可疑，點可能死到呢、有咁多玉卒，咁多閉路電視， 哇！咁呢個可以遲啲睇問題會唔會講啦？咁我手上呢一個咧，佢就係、都係好耐歷史噶啦，就喺1702年啊、就發生嘅，就喺呢個蘇格蘭。咁、個女主角咧就叫做 Maggie Dixon 啊，佢個名。咁就喺蘇格蘭度出世啦。咁啊大個咗之後咧，佢就嫁咗俾一個當地嘅漁民嘅。咁、不過咧，好快佢又離開咗佢老公，就喺另外一個城市嗰度咧，就揾咗一份旅館嘅工作喺嗰度做嘢。咁點不知咧？在工作的期间呢，他就跟旅馆的老板的仔呢就有了 BB 啦，是啦，咁但是呢就话说这个 BB 呢是早产而且是死了的。咁但是呢为了即是不要被人知道啦，即是可能他又不是真的结婚啊，或者不是真的正式拍拖咁样啦，他就将这个婴儿的尸体呢就遗弃了在特威德河的河岸那里。咁但是最后呢是被人发现了的。咁而佢本人咧就被控以呢个怀孕隐藏法同埋导致婴儿死亡法， 怀孕隐藏法 系啦，即系当时系有呢啲法例嘅，系啦。咁然后咧就被判处死刑， 即系我以前 好严重嘅罪行。 你有冇睇嗰套戏叫《香水》啊？ 咁熟嘅。 吓，系咁个男主角咧，个阿妈就系咁样，佢阿妈喺鱼档嗰度即系做小贩噶嘛，咁就讲即系成个地方系好多即系劏完嘅鱼嘅尸体，跟住佢阿妈企喺度斩斩下鱼咧，突然间即系突一声生咗佢出嚟啦，跟住佢冇理佢，就劈咗佢啲鱼骨啦，咁点知 跟住继续就系斩鱼啊， 跟住斩系啊，跟住咧。跟住就俾人哋就可能係 就係呢啲法例 呢啲法例啦。跟住佢阿媽就係俾人哋判咗死刑咯。 哦，係啦，即係同樣嘅情況，佢俾人判咗死刑之後咧，就喺1724年嘅時候，就喺愛丁堡嘅格拉斯廣場就公開處決佢嘅。咁就判咗绞刑，绞刑即係即係吊頸咁樣啦。咁執行完之後咧，佢嘅親人就攞翻佢條屍體咧，就諗住送翻去故鄉嗰度安葬。咁點解回程嘅時候咧？即系啲亲友都即系中间要歇一歇唞一唞噶嘛，就发现嗰个棺材个盖咧喺度喐，原来咧发现呢个 Maggie 咧系仍然生存嘅，就可能嗰条绳咧系早咗断啊，咁啊令到佢可能就未完全即系断晒气， 好嘢， 系啦。咁但系因为咧， 可能真系吓晕咗咧，当下 判决已经执行咗啦，咁法院咧就唔会进一步起诉佢，佢咧就继续咧活多咗40年啊！而家喺爱丁堡广场嗰度咧都有一间 pub 咧叫做 Maggie Dixon's Pub 嘅，咁如果大家有兴趣去了解呢个故事咧，都可以去那个地方啦。就系今晚上10:30啦，我哋先听一节新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0:30由翟天毅报道新闻。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审议港区国安法草案。根据新华社报道，其中一项犯罪行为是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而早前全国人大通过的决定字眼是外国和境外势力干预。民主派会议召集人陈淑庄说，內地的法律和普通法都對勾結的字眼在法律上未有具體釋義，在無法清楚勾結包含哪些罪行和行為之下，在港區國安法上應用，甚至已訂立相關的刑責規定，擔心勾結釋義會被無限擴大。他認為中央急於立法是要在立法會選舉之前提供法律基礎，取消人的參選資格。立法會通過任命張舉能做終審法院首席法官的決議案，任命將於明年1月11日起生效。政務司司長張建宗說，張舉能具備豐富的行政經驗和卓越的領導才能，足以履行司法機構之首的職責。另外，對於有議員憂慮港區國安法會影響本港司法獨立，張建宗回應說，立法無損司法獨立，重新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是香港憲制責任，填補國家安全缺口有必要性和迫切性，特區政府會全面配合人大完成立法，並且積極反映特區的情況。因疫情而關閉近5个月的香港迪士尼樂園今日重開，實施一系列的防疫措施，遊客排隊等候遊樂設施的時候需要企在白線上面以保持一定的距離，職員在遊樂設施上分配座位時亦都不會安排陌生人坐在一起。現場所見，市民都有遵從樂園職員的指示保持距離，大部分的遊樂設施都沒有坐滿。內地昨日新增28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其中21宗本土病例來自北京，全市過去一星期累計確診病例150多宗，當局嚴禁有相關症狀和中高風險地區人員離開北京，又強調嚴控疫情不等於北京要封城。疾控中心說，新發地批發市場售賣水產的人員的感染數量多，初步分析低溫和濕度高的環境較適合病毒傳播，又強調北京疫情受控，相信新增病例會越來越少。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6053点，跌6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108点，跌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

因为每年啊，因为撞车而死嘅数字咧，比起飞机失事啊，或者被鲨鱼袭击嘅人数咧，系多好多好多嘅。 鲨鱼袭击其实少好少嘅，但系我哋睇咗大白鲨先咁样， 先以为系啊嘛。 冤枉鲨鱼， 冤枉 我哋误会咗佢，系啦。咁所以咧，澳洲运输事故委员会咧，就曾经同一位艺术家咧，为咗唤醒更加多人对道路安全嘅关注咧，喺2016年嘅时候咧，佢都做咗一个雕塑嘅。咁呢个雕塑咧就系一个发生任何车祸都唔会死亡嘅雕塑。咁佢个名咧就叫做 Graham， 即系点啊？即系逢系车撞佢，佢都唔衰嘅。 嗱，佢咧就系、是、我俾你睇下佢样咧，就系咁样嘅呢个雕塑。嗱，佢个形咧就真系一个人咁嘅形状嘅。咁但系佢样啊，上面嗰个身材啊、身形咧。个 detail 咧，嗰啲细节嘅位咧，咁啊，同一个人当然系有啲唔同噶啦， 好似外星人嗰啲样啊， 系啦，佢样唔同咧，但系每一个部位点解佢会咁唔同咧，都有得即系解释啦，系啦，点解佢要咁嘅样咧？首先佢个头咧就好大好圆嘅，咁佢个面即系啲五官就喺好集中喺中间啦，咁就话呢个咁大嘅圆嘅头咧，就可以帮助佢免受冲击，就卸咗啲力嘅。咁所以佢好怪啦，亦都見到咧，佢冇頸嘅呢一個嘅雕塑，即係呢個人形嘅雕塑冇頸嘅。咁佢就話，因為車禍當中咧，好容易就係即係個頸椎受損啊。咁冇頸咧就唔怕出現呢一個嘅問題啦。咁啊睇到佢個樣嘅時候咧，你發現佢個鼻咧係好平好扁嘅，塊面都好扁。 因為已經撞扁咗，冇得再扁啦。 係啦，已經扁咗咧，咁所以你再撞亦都唔怕，即係好嚴重嘅受傷啦。咁啊，保護埋個耳朵啊咁樣啦。咁見到咧佢嗰個身即係嗰個。身躯嗰度中间个位置咧，个肋骨嗰个位咧， 上咗好多噶，比正常人。 同埋好多波浪纹，好多波浪纹啊！佢个波纹嘅肋骨咧，佢话就好似气袋咁样，就可以即系有啲接位咧，就可以即系缓冲到嗰个嘅撞击嘅咁。而佢个皮肤咧，亦都系好硬嘅，就可以减少撞车嘅时候咧，皮肤同路面造成嘅擦伤。即系可能有啲人抛出车外，或者系即系擦伤手啊。 好 丑 样，好似哇 咁。系啊，咁啊呢一个雕塑咧都几出名噶，即系睇落去咧就一个人形咁样，但系就好核突嘅。咁但系其实佢背后嘅意思咧就系话，无论你点样都好啦，即系就算有齐个特征，好似头先呢个人咁嘅样都好啦，都要小心驾驶，因为其实你都冇可能拥有晒佢所有嘅特征嘅。咁啊，如果唔系咧，十条命都唔够你啊，咁样。咁所以呢个咧就系一个其中一个不会死嘅身体啦。咁啊，另外咧有一个咧就我觉得比较惨啲嘅，就系佢本身咧系谂住开玩笑嘅啫。咁点不知咧就真系命都冇，因为开玩笑而冇咗条命嘅咁。呢、這个嘅事件咧就系发生喺加拿大嘅一个叫做Gary 嘅人啦。佢好叻嘅，佢一个律师事务所嘅资深合伙人嚟嘅。咁当时咧仲话系法律界誉为系一个优秀嘅明日之星嚟嘅，即系哇前途无可限量啊！不幸嘅系咧，38岁嘅时候咧，佢就因为同自己开咗一个玩笑咧，就丧失咗生命啦。 我发现好多人都好睇小生命嘅脆弱噶，因为好多人都成日因为睇小咗呢样嘢开玩笑，即系无论你开朋友嘅玩笑又好，自己开自己玩笑好，都好容易牺牲。我成日都听，好似之前都好耐之前啦，都有啲新闻就系话唔知话你可能喺啲高楼啊或者悬崖嗰度啊 跳嚟跳去或者影相啊， 系啊个仆就跳咗落去咯，跟住或者有人嚟拱佢谂住吓佢嘅啫，点知真系跌咗落去咯， 系或者真系吓到心脏病， 可能系。覺得玩嘅時候咧，冇諗咁清楚啦。第二佢哋又覺得，你睇下我夠膽咁，幾有型咁。 但呢一個咧就再 恐怖啲， 唔係你更加諗唔到，即係你話企喺懸崖邊或者即係跳嗰啲高樓大廈咁樣一座跳嗰一座，你都 feel 到個危險性啊！佢呢個咧真係。完全係開玩笑咁樣嘅，呢、這個 Gary 咧，佢好中意喺朋友啊、同事面前咧示範佢一個拿手好戲，就係將佢嘅身體咧就撞向個公司 哦，呢、這個我聽過 窗嗰度，即係玻璃窗嗰度， 即 係 落地玻璃窗，佢撞出去睇下佢碎唔碎，因為佢啲強化玻璃你已經唔碎嘅， 係啦，同埋即係我諗佢都未必一定勁大力啩，我唔知啦。 哎呀，好死神來了啲 friend 啊！我一聽你咁講， 死神來了係你避都避唔到， 佢就係咯你。 你都冇諗過個強化玻璃你會冧㗎。 但佢呢個係自找喎，佢係自找死神喎。 係 啊，咁佢示範嘅時候，其實都啲人就普遍都話，其實幾多人驚㗎，可能佢都即係有撞落去啊。咁最後咧平安無事就梗係好多次都係哇氣氛好高漲啊，嗱即係好堅硬啊塊玻璃咁樣啦。咁不過咧去到1993年嘅7月9號咧，呢、這個 Gary 咧就喺多倫多道明中心咧，佢就舉行咗一場法律學生嘅招聘會。咁喺講解嘅時候咧，即係又講到興起咧，佢又即係攞出呢個拿手好戲出嚟啦，就係、是、表演身體撞玻璃咁樣。咁的確咧，玻璃係依舊堅固嘅、哦，但係咧佢撞完之後咧。个框架咧就突然松脱啦， 即 系 玻璃 唔 碎， 但系框松咗， 即系突然间铝窗啊， 系啊 系啊，咁咧就令到成块玻璃，即系因为佢唔系碎啊嘛，佢系冇咗个框巩固住块玻璃嘛，就连人带玻璃咧，系啦，带埋个框啦，就由24楼嗰度咧就跌咗落去啦，咁样。不过即系呢个都几可惜嘅，因为喺好多朋友心目中咧，佢就系即系好叻啦，亦都风趣幽默啦。 但系佢冇砸亲人啊？ 咁佢應該冇嘅，如果有應該我估呢度都會 都會講埋 嗰個真係死神 落妖啦。故事就係咧冇同死神開玩笑，佢、 啊、 其實唔係好幽默嘅。 係啊，呢、這個玩笑就不能夠開。 忍唔住啦 ，Kitty 和你，你两个冷静啲啦。我已经请咗辅导心理学家郭善行上嚟我哋嘅环节心理食堂，同大家倾下偈啊！ 大家好，星期五我会同大家探讨一下乜嘢叫做创伤之情。 如果你想知多啲，咁就要留意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 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洁彤、 和你嘅敏感时刻啦。 Every Monday to Friday from 10 p.m. to midnight, Erica, Kitty, Morley, Curiosa, and Curiosa. Let me recap in Cantonese. 香港电台第二台晚上10点至12点，李敏、崔洁彤、Morley 敏感时刻。 And I'm Uncle Sue, and I'm not even in a program. 敏感時刻啦，咁啊頭先咧就講咗一啲不幸喪命啊，即係唔係幾開心嘅事情啦。咁、我相信咧，即係好多人咧都希望即係好好珍惜自己生命啦，甚至咧就可能活得精彩啲，活得長命啲咁樣嘅。咁我最近咧就睇咗一個咧哈佛大學嘅研究喎、咁我咧係開心嘅，因為咧我覺得如果呢個嘅研究係準成嘅話咧，我應該都係長命一族嚟嘅。但係咧頭先同茉莉傾偈咧，茉莉就冇份啊，咁我就唔知道敏大人有冇份啊？ 點解你同我傾偈，你就知道肯定冇份、 啊？因為頭先我哋啱啱就係講緊呢個話題，就係、是、食辣定係唔食辣 啊？ 咁敏大人就普通嘅啫，好似唔係好食辣嘅都。 咁唔到喎。 係，唉，咁就慘啦。嗱，我就唔知道。 長命嘅人就係咁啦。哇，你哋就慘咯嗰啲咧。 咁啊，就睇下即係呢個研究點講啦。哈佛大學咧就做咗一項研究，佢話每日食辛辣食物嘅人咧，我就真係每日都食嘅，即係。就算面又好，或者即系烧麦啊、鱼蛋啊嗰啲又好，即系总系要点少少辣嘅。咁佢话咧，比起每周食少于一次辛辣食物嘅人咧，寿命系平均长14%。有时咧，同唔经常食辛辣嘅食物嘅人相比咧。經常食辛辣食物嘅人咧，死於癌症啊、心臟病啊、呼吸系統疾病嘅可能性咧，亦都係比較少啲嘅、哦。 會唔會因為辣令到新陳代謝加速咧？ 唔係，但係美國人食嗰啲辣同埋我哋中國人食辣唔同。 佢食嗰啲咩水油嗰啲叫咩水油雞翼嗰啲辣嚟 嘅，係啊， 嗰啲都係辣椒片咯，係 嗰啲係 啊，但係就唔係食嗰啲油嘅辣咯。咁不過研究人員咧組織咗超過400,000個年齡介乎30至79歲。嘅人嘅数据，即系话俾你听佢点样，佢就将有心脏病啊、癌症啊、呼吸道疾病嘅人就排除，咁啊得出咧更加长命嘅结论。咁不过当然啦，即系戴住头盔咧都要讲翻句，佢就话成因咧都要进一步再研究一下嘅。咁佢话咧，虽然早前亦都有研究话辣椒里面嗰个辣椒素啊，同其他生物活性成分都具有呢个抗肥胖啊、抗氧化、抗发炎啊、抗癌嘅特性啊，不过咧都真系要再做多啲研究咁样。咁我自己因为我成日都食辣啊嘛，有时喺 po 上咧都会即系食辣嘢咁啦。咁有啲朋友都会问：食辣唔会皮肤差咩？咁样我自己又觉得应该系唔系好关事嘅。 我好耐之前咧，我有听过有人即系访问嗱，呢个就非正，我唔知道有冇真正嘅研究啦。但系我听嘅时候就只系访问。韓國人，因為韓國人咪出咗名，其實啲皮膚都真係好靚嘅。跟住問佢哋點解，跟住佢哋都話懷疑，因為自己係食 kimchi 嘅，因為佢哋成日其實基本上每餐都一定食啲噶嘛。咁啊有個酵素。 食 kimchi 嘅喎， 係咪啊？ 個你皮膚都靚啊，所以 皮膚都靚啊。 我覺得如果嗰個辣咧係要。加埋其他嘢，即系酸辣啦，同埋麻辣我系食到嘅，炸辣我系食唔到嘅。 即系辣椒又唔得 啦。我好中意食嘅水煮鱼啊嗰啲。 咁所以又可以长命啲啦，得翻我一个啫而家。 介紹你食啦，好似麻辣啦。 我以前食到辣噶，跟住我唔知道做咩事咧，有食食下辣之後，突然間有一次一再食麻辣。即系我嗰阵时系一个礼拜食3-4次麻辣噶，麻辣火锅，叫啲 friend 陪我去食，跟住食下食下，跟住无啦突然间胃痛，跟住自此之后就食唔到辣咯，突然间噶。咁但系头先讲翻韩国人，佢哋有讲就话唔知系咪因为自己食 kimchi 食辣，所以啲皮肤就靓啲。 我都有听过有啲出名嘅，但系我唔记得系边个，总之出名嘅韩国明星咧，佢都有话啊、可能系我因为 keep 住食辣。咁不过我加上我觉得 kimchi 咧，应该佢又有嗰啲即系酵素啊，即系佢因为系即系即系叶菜嚟噶嘛，咁可能对肠道健康又有啲系啊，有啲作用啦，咁啊排到毒咁样咯。咁好啦，食辣即系莫莉唔得啦，咁 你又想讲下一样都唔得，你死硬啊！ 唔紧要嘅，唔紧要嘅，因为咧 唔紧要，长命啲都想都系咁。 食辣同埋唔食辣咧。 我哋都面對住一個問題， 冇嘢嘅，冇理你冇嘢嘅。 而家我哋都面對疫症問題 啊 嘛， 係啊 係啊。咁如果我真係 touch wood 有咩事，咁我食辣都冇用啦，係咪先？咁我哋之前咧都睇好多網上面 食辣會唔會咧辣到辣住辣到啲 virus 等佢 攻翻出喺咯皮膚度滲翻出嚟咯， 火燒燒係嘛燒嘅， 應該就唔會嘅， 應該就唔會嘅。如果係 佢怕熱噶嘛，今次嗰個病 佢唔係咁簡單嘅，你先冇散播假消息啊！你聽翻聽。 剛才那些是笑話來的，大家千萬不要信 用他們。我想說就是說，之前很多人就說撲口罩的時候，說沒有，都見到有些街坊可能真的拿胸圍來做，就是口罩這樣套住先，叫做有一個膜嘛。 有些人膠都套住自己的頭。 原來早在2009年的搞笑諾貝爾獎發明，已經有這個胸圍口罩了，但是2009年，真的很久之前。 是不是跟太陽能電筒 嗱，佢呢一個口罩咧，更加係有個名嘅，佢叫做緊急胸罩，叫做 emergency bra。 哦，即係如果冇口罩嘅時候，就自己除個 bra 出嚟啦，吸住自己個口。 或者即係突然之間，佢好需要一個罩嚟罩住自己嘅時候，就可以除出嚟。佢話由一個烏克蘭裔美國嘅科學家同佢團隊發明嘅，所以咧唔係一件 hea 嘅嘢嚟嘅。呢項發明咧喺二零 團隊先得嘅，唔係一個人可以諗嘅嘢。 你要聽一下我講佢嗰個嘅，即係有幾精密。這個emergency bra 在2009年拿了這個諾貝爾即是搞笑諾貝爾獎的公共衛生獎，這個發明呢日常就當然可以普通胸圍咁樣戴啦，個 bra 咁啦，咁但係突然之間有突發情況啦，即係可能有煙有性咁樣，咁只要咧你解除呢個 bra 中間嗰個 bra 扣，就改扣喺條帶嘅位置咧，即係佢呢啲全部都係有諗過嘅，咁就可以咧立即化身成為兩個防毒口罩啦，即係你有兩邊噶嘛， 剪開佢， 咁你中間個扣就拍開佢啦， 拍開佢 嘅， 係啦，拍開佢，咁然之後咧一邊咧就勾翻住，即係個扣咧勾翻住條帶，咁你一邊咧就可以就扣到一個口罩啦，咁即係兩邊你就得到兩個口罩咯喎。 咪住先，但係如果我真係咁緊，即係咁緊急要用嘅時候，咁即係我除咗自己的胸圍出嚟啦。咁我个胸咁点？ 哎呀，你咪就喺屋企瞓觉嗰阵咯， 好自由奔放。 你咪你啦，你条命紧要嘛？如果嗰时真系好需要个口罩嚟防毒嘅话， 有好多原始人啊，或者我哋喺非洲草原嘅我哋嗰啲女性战友都唔戴噶啦， 系 咪？咁而家都有啲人系唔戴嘅，即系崇尚自然嘅，佢觉得都冇乜所谓嘅舒服咁样。咁呢一个发明咧，即系根据嗰个发明家所讲啦，佢话嗰个概念咧就系源自咧两次大型嘅灾难嘅。咁啊，同时咧佢又发现原来无论咩尺寸嘅 bra 都好啦，都可以完美。你咁样冚住佢个鼻同埋嘴，咁所以咧就得出呢个发明啦。即系就算你可能 36D咁冚晒我成块面噶咯，已经。 其实系啊，反而咧就可能细啲就啱 size 啲咯。咁但系可能之前会有人觉得，喂会唔会太细？譬如30AA 咁样，会唔会冚唔晒嘅？ 就系冚住个嘴。 原来都唔会，即系最细 size 咧都可以做到呢个效果。 我 系惊 最大嘅 size 啊！ 系啊， 睇埋只眼，成块面啊， 系 嗱佢 面罩咁啊。 呢个原来咧佢真系有卖。佢有定價，我唔知佢係都係搞笑定係點啦。佢有埋定價嘅，佢就39.99嘅美金至到59.99。 但 係 你覺得咩職業嘅婦女最需要戴呢一個咁 emergency bra？ 我諗到。可能地盤嗰啲，因為隨時突然間著地嘅時候就有係、有好多塵埃嗰啲噶嘛， 有煙工 上係有 market 噶， 係啊，廚房係啊，廚房 咁啊， 煮辣嘅時候攻鼻、 啊、 就除出 就可以笠一笠住，或者係啦， 切洋葱嘅時候 笠埋對眼咯，咁你要佢話咧可以可供選擇尺寸由32B。去到44D 都有嘅喎、哦，咁樣仲可以咧，係custom made 一個 size 俾你嘅。 但係44D 淨笠到個頭嘅咯， 係頂帽啊！邊個嚟講？ 係咯， 真唔知啊！呢、這個我可能有啦，我唔知道邊一個會啱用啦。不過咁樣到最後，佢都話咁呢啲就唔防呢、這個即係疾病啊咁樣嘅。咁但係佢呢個設計咧，就的確係攞咗呢個搞笑諾貝爾獎嘅。 沿着伤口手臂割花，长袖心中早已结疤，

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洁彤、磨莉，敏感时刻。 我 man 你都 man， 有事唔使惊，有种女汉子崔洁彤。 有种女汉子咧 ，Kitty 嚟到香港双节棍总会，揾到刘教练 Jerry 咧教我双节棍嘅。刘师傅你好， 大家好，你好。 系咁啊，好紧张，因为咧我系呢世人第一次摸呢一条双节棍嘅。咁咧所以我就完全冇接触过呢一样嘢啦。咁首先问一下刘师傅先啦，双节棍其实有冇啲咩起源嘅古仔嘅咧？关唔关你小龙事咧？ 哇，如果讲起起源嘅话，可能嗰个时序就要翻翻去春秋战国时间啦。 唔系嘛？ 系啦，咁如果你话关李小龙，一定关佢事，因为我认识双节棍都系因为李小龙而知道。第二个就系周杰伦嘅双节棍嗰首歌。 但系春秋战国系点样咧？ 系啦，咁春秋战国我相信大家好熟悉就《孙子兵法》系咪？咁其实《孙子兵法》当时系对抗紧墨子兵法嘅，点解呢？孙子系攻城，墨子系守城。咁喺嗰个时间里面咧，我哋如果要攻一座城嘅话，你爬云梯上去啦，然后咧上面点样反击咧就系倒滚油啊、射箭啊、抌石，咁全部动作咧都系乌前身嘅。咁所以咧喺阿墨子有一次经过嗰个农作地方咧，见到啲农民啊突厥谷啊打谷物啊，咁我哋食嘅米之前系谷噶嘛，我谂大家可能好少见谷咯。咁所以嗰个脱谷嘅时候，我哋叫连挺啊嗰时，咁连挺就系其实咧佢系脱谷用嘅。咁俾阿墨子靈機一觸，啊，原來呢個方法好輕鬆喎！咁我哋構成咗一長一短，其實當時嗰個形態就一米長、一米繩、一米長。咁啲人爬上雲梯嘅時候咧，阿墨子佢啲士兵喺守城裏城池裏面打向下、打向下，咁佢爬雲梯咧就好輕易擊落啦。咁呢個城池啊嘛，嗰、那個護欄打出去、打出去，咁好輕鬆就擊退咗啲士兵。咁其實嗰個起源咧。如果有史書記載，我夠膽講就春秋戰國嗰時有墨子兵法嘅備成門一篇。如果再講翻再古老啲咧，就係、是、古埃及啦。古埃及我哋有時見啲法老王或者係啲比較高貴啲嘅人物嘅時候，佢咪交叉手，一隻攞住好似一把遮咁、嗯，一隻攞住一把柄有三滴滴水，嗰、那個就係鏈家，亦都係我哋現代嘅雙節棍。 哦，即係。古埃及有，中國又有，而中國嗰、那個咧，即係頭先你講嘅古仔咧，可能嗰個理念咧係嚟自人哋即係脱谷嗰個嘅工具嘅， 冇錯。 係後屘到李小龍又點樣將佢再演變咧、嗯？ 後屘其實係經過宋朝啦，其實佢哋用途都有演變喎。不過咧，我哋長話短説就係佢哋又。戰場上變成咗巡邏上變成咗依家現時我哋嘅電影上嘅一個器材啦。咁、如果我自己接觸雙節棍，一定係因為李小龍而知道咗雙節棍。喺我諗十零歲嘅時候，我睇一部電影叫《精武門》啦。咁我當時都唔知呢個叫乜嘢噶嘛。咁啊知道哇好型喎，打出嚟好勁喎，有別於我哋玩開嘅傳統武術啊或者傳統嘅兵器。咁後期先知道原來佢叫雙節棍。咁原來嗰個人叫李小龍。咁依家跟住慢慢再揾佢資料。先認識咗更加多嘅資訊，咁慢慢咁睇書啊，睇唔同嘅資訊啊、資料，同埋睇到我恩師以前畫嘅一本畫冊，四十幾年前嘅，咁啊畫咗啲動作咧，關於雙節棍點樣打嘅，咁所以喺嗰個時間裏面已經係有機會接觸呢啲資訊咧，慢慢再學識雙節棍。 咁即是話可以話係啊，李小龍將呢個雙節棍發揚光大，即係有就有咗好耐啦。但係令到咁多人想去認識或者想去即係學習嘅咧，就真係可能睇咗佢去耍喎。 相信如果冇李小龍就冇雙節棍，我覺得呢個係一個絕對關係，因為以前雙節棍一不嬲存在㗎啦。咁但係冇經過呢個咁有魅力嘅人帶出呢樣嘢喺全世界去認知咧，相信雙節棍到呢時呢刻咧都冇人去玩，冇人去知。 係， 冇錯。 但係嗰啲招式係點樣嚟嘅咧？即係以前一路有記載啊，定係都係由李小龍嗰度去創出嚟嘅咧？ 相信招式嚟講，就應該係古代嘅一啲嘅武術嘅系統咧，個名稱演變，由將嗰個近似嘅動作演變成近代嗰個動作嘅流派啦。咁所以嗰個動作裡面，我相信係一個經歷咗好多唔同嘅前輩武術嘅武術家去累積咗個經驗，又將嗰個動作咧配合翻時代少少嘅感覺去打出嚟。咁你話邊個創邊個去發揚啊發明啊，其實好難追尋到個問題。咁但係如果以前有 有古武術存在，其實它演變了動作，將大動作在戰場上縮短到在舞台上視覺上去演變去打出來，那動作上就應該是慢慢一路一路時尚化。 那 Jerry 劉師傅是幾歲開始學習這個雙截棍呢？ 我學習階段有啲崎嶇，有啲慘情嘅，其實都係咁樣講嘅。原因就係因為雙截棍係應該係冇乜師傅去教嘅，咁最多係大家攞起支棍識玩，揈下啫嘛，都係玩雙截棍。 即係自學噶咯。 係啦，喺我哋嗰個年代咧，冇乜師傅去教雙截棍，咁所以我嘅學習階段就係睇過睇李小龍啲電影啦，不斷咁翻煲啦。跟住睇到我恩師畫嘅畫冊啦，一個個動作咧，去打出個動作出嚟，咁啊跟住嗰啲定格咗嘅動作去。 咁啊，即係好似武俠秘笈嗰啲，有啲公仔喺度教你。 有咁嘅感覺，同埋有咁嘅印象個經驗去做。咁後期就我哋喺嗰段時間就冇 DVD 冇上網嘛，得 VCD 啊。咁 VCD 已經知道我咩年齡身份啦。咁所以喺 VCD 嘅年代，我哋咪睇到啲人咧。將李小龍啲動作集結咗，跟住出咗隻 VCD， 咁啊雙截棍嘅集結 VCD 啦，咁啊透過啲動作反覆練、反覆睇，喺錯誤中學習，喺錯誤中累積咗經驗，同埋減少咗好多嘅出現咗嘅危險啊問題，變成咗依家我哋一個系統嘅教學。 所以 K 區嗰個道路咧，就係因為一開頭學冇叫做導師啦，即係好系統化咁樣教啦，好多都要自己去摸索。 冇錯啦，咁冇前車可鑑嘅時候咧，我哋去摸索係比較艱辛，因為我哋都唔知道做得好定唔好，做得啱定唔啱，做得正唔正確。咁喺後期，我哋不斷咁反覆去研究動作，去試一下啲力學嘅問題，咁先會總結咗一啲嘅叫做經驗同埋我哋嘅教學嘅一個系統。 有冇門派分嘅咧？即係好多唔同武術都即係慢慢即係有唔同嘅門派出咗嚟噶嘛。咁雙截棍有冇咧？ 雙截棍相信如果古代是應該有門派的，咁如果再早期在唐朝，再早期春秋戰國，其實應該他哋有一個叫做有一個李廣是玩開槍法和射箭，佢其實有一個去到依家喺陝西嗰邊都有一支門派咧係玩呢個鏈家棍嘅。咁但如果你話門派，我相信講起門派就有一個枷鎖同埋背負住好大嘅責任啊。咁我哋叫做經驗上淺或者我哋叫做資歷上淺嘅，我哋就唔敢講一個門派啦。即係我哋只係將呢個運動將佢運動化，將佢喺個動作裏面藝術化。咁如果門派嚟講係集結好多前人嘅智慧，不斷咁累積經驗同埋不斷反覆試驗，咁體會出嚟一個集結嘅一個經驗。咁我哋只係經過咗前人嘅一個經驗，去慢慢整理自己嘅系統去發展。 咁而家咧，我覺得都算有系統啦。我嚟到呢度有香港雙截棍總會咁樣，咁啊頭先嚟到咧都見到有學生喺度上緊堂啊咁樣。其實喺香港咧，而家雙截棍普唔普遍咧，都唔多學生嚟到學啊，強身健體啊，練下嗰啲自己靈靈活啊。 在呢十年的努力去推廣之下咧，其實人好多好多市民啊，或者好多嘅人對雙截棍嗰個睇法都正面咗嘅。咁因為唔再 之前好負面咧， 又唔係話負面，只不過會停留喺嗰個電影裏面，覺得哇雙截棍好力量型啊，好唔知攞出嚟就會打親人啊，或者好搞笑會打親自己啊。咁其實除咗呢兩樣之後，仲有一樣就係型。要帶出型同埋美感動態出嚟，咁雙截棍喺呢十年裏面，我哋不斷咁累積嗰個推廣嘅文化，令到好多社區啊、學界啊、學校都有個推崇呢個運動。咁喺我哋最值得驕傲嘅時間就2016年，咁6月6日，我同一間中學啦，優才書院帶住507個師生、校長、校監、校董、老師、同學一起創立咗世界健力士嗰個紀錄。 即係校監、校董、老師都一齊打呢個雙截棍， 冇錯，練呢個雙截棍，咁歷時差唔多45分鐘嘅一個時間啦，係創立咗個世界紀錄。咁呢個就係取得咗健力士嘅最大規模嘅課程之一。係啦，咁呢個亦都係揚威海外，因為全世界冇人做過呢個記錄啦，亦都全世界冇一個機構或者冇一個學界一齊去做一件事情。咁你有個人嘅魅力，有個人嘅健力士可能有嘅，咁但你話團體啊或者係學界嘅話就比較少。 哇！但係呢件咁叫做創舉啦，叫做因為列入咗健力士世界紀錄啦。但係喺其他國家或者其他地方係咪好少玩雙截棍咧？因為原來由香港人即係我哋自己可以打破咗呢個紀錄。 其實在全世界非正式統計有150萬人在玩緊、學習緊同埋推廣緊。 但係佢哋都籌集唔到幾百個人去建立呢個紀錄。 問題喺邊咧？就係其實呢個組織或者呢樣運動咧，仲係民間化，佢冇一個叫做機構，即係正式嘅政府機構又好，或者係奧委會嘅成員去推廣。咁所以呢個亦都係我嘅責任，就係希望推動到全世界好多唔同地方國家嘅人咧，一齊去集結咗一個隊伍，或者係有一定嘅人數咧，去變成咗一個亞運嘅項目又好，或者奧運嘅項目都好。但係呢個唔係一個目標，呢個只係一個過程。目標係希望將呢個文化咧係全球化。或者是全部人都正確咁去認知學識呢個雙截棍嘅運動。 嗯，哦，即係玩咧，就其實好多人都玩緊嘅，即係世界各地，即係可能有人而家咧喺間房都練緊嘅。但係到底有冇一個機構或者組織去到將呢一班即係中意玩雙截棍嘅人可以聚集埋一齊，然之後做一啲比較有系統嘅活動啊等等咧，就即係未必啦。係啦，而家就努力緊。 全世界有三個地方做緊，香港我哋啦，跟住中國嘅武漢啦，跟住世界荷蘭嗰邊，咁三大機構都係有系統去發展嘅。 我竟然喺荷蘭嗰邊，荷蘭有冇原因呢？ 最早期因為嗰邊其實全世界啦，講咁多機構咧，都係因為李小龍影響而帶出咗呢個文化嘅。咁荷蘭嗰邊最早期就30多年前咧，都係因為李小龍嘅舞蹈精神咧。影響了全世界的武學精神，咁喺嗰邊就有一班熱愛雙截棍嘅人，亦都係熱愛李小龍嘅人咧，就有唔同嘅門派組織咗一個協會，咁就叫世界雙截棍聯盟啦。咁慢慢將嗰個動作啊、比分啊、計分啊、比賽嘅制度啊，同埋技擊制度咧確立咗，慢慢演變到依家咧都有30多年。咁我哋中國咧都有20多年，咁香港都10多年啦。咁所以呢三個地方其實都有系統去發展。正如我哋有考帶制度啦，我哋喺12年都設立咗，由考帶制度一級去到8級，然後 12年嘅時候先設立噶。 12年嘅時候設立咗考帶制度香港，但係如果喺香港2009年我已經推廣緊雙截棍呢個運動，係啦。咁12年我就全職去做，其實我前身都唔係做雙截棍或者做教練嘅，亦都冇諗過做教練嘅，亦都係辭去咗我正式嘅工作啊。我正式工作係 marketing 啦，咁所以其實同我依家嘅工作 都啱㗎，而家都係 marketing 緊呢一個雙截棍。 冇錯，產品唔同係咪？個理念同目標唔同，所以其實我哋都希望。透過我哋自身影響唔同地方嘅人去睇呢個文化咧，係一個運動咯，而唔係再停留喺好似係柴娃娃咁玩完就算，或者係你玩我又玩，揈完之後就大家翻屋企，咁冇意思嘅。因為呢個文化呢、這個運動需要唔同地方、唔同國家、唔同隊伍去支持咧，佢先會壯大起嚟，亦都會成為一個社區嘅文化、地區嘅文化同埋國家嘅文化。 係咁啱啱阿劉師傅你提到即係建立咗呢個考帶嘅制度啦，即係好似其他一啲嘅武術咁，譬如柔道啊，又有啲帶啊咁啊，空手道有帶啊，咁啊雙截棍有帶點分化咧？有幾多級咧？ 係我哋雙截棍有分呢個8級8段，8級就係1級到8級就係考試啦，咁就係色帶、黃帶、黃帶二段、藍帶二段、紫帶、紫帶二段，同埋啡帶二段。跟住去到黑帶就黑帶1、2、3、4、5、6、7、8啦。咁跟住 黑帶仲要再分1、2、3、4、5、6、7、8。 咁1、2、3咧都可以考嘅，即係我哋去認證，我哋去考試。但係4以上咧就係對地方嘅貢獻啦，對雙截棍嘅推廣嗰個投入度啦，同世界各地嘅認可承受度啦，咁都有影響嘅。 咁係考試係喺邊度考啊？ 如果你考試嘅，其實咧就係要3個地方有系統嘅機構去認證你。咁但係1、2、3嘅話，我哋香港考。咁4之後咧，就係好可能係會將你嘅履歷啊、將你嘅能力啊，或者將你喺地區嘅貢獻同埋工作咧，發翻俾我哋相關嘅合作機構，即係例如係武漢啦、荷蘭啦，咁佢哋認可啦，咁就頒翻一封信，或者係會認可你一封信啦，咁我哋就可以承認咗呢個級數啦。咁呢個文化或者呢個考帶制度其實都係比較新，點解呢？當跆拳道、空手道其實佢哋本身已經考試噶嘛，咁其實雙截棍點解都要加？其實俾個目標個同學。你話考試去到黑帶又好，或者去到最高級咁點咧？其實一條綁緊你件衫嘅帶嚟嘅啫。咁最緊要知道自己點解要學嚟做乜，同埋呢條帶係更加警惕自己，要更加精準咯。 咁我想問一下咧，即係玩雙截棍有啲咩精神喺背後嘅咧？因為即係譬如有啲人咧就會話啊，某一啲武術咧，其實佢咧都係即係主要係防衞嘅，唔係要嚟攻擊人嘅咁樣。咁雙截棍又係點咧？ 雙截棍又好，或者所有武術都離唔開3個元素啊：養、練、打。養生嘅方法、練習嘅模式， 技擊的一個重要性。但是對於我們來說，可能這些動作或這三個元素其實都是要學到一段時間你才體會到，但最重要是讓剛入來的同學也好，青少年也好，少年也好，或者是一般想玩的，其實最重要是學會堅持堅毅。咁我哋當然有雙節棍道，有棍道辦，就係知禮、感恩、專注、堅持、自信、自律同擔當分享呢八個格言。其實我自己都學習緊，因為其實真係做唔曬，亦都係做完之後你好快會放棄，又要再重新去 pick up 翻。咁所以呢八個格言其實俾人哋一個警惕，亦都俾自己一個警惕，就係不斷咁努力自己嘅一個情況，不斷咁精進，咁先可以做到一個更加好嘅技術又好，更加好嘅人格又好，呢個係好重要嘅。 阿師傅，你提到養生。即可能即強身健體嗰方面，我想很多人 都覺得啊，咁呢個都是一個運動啦。除了型之外咧，亦都可以練到即身手敏捷啊等等啦。其實最能夠強化到身體嘅邊一部分 呢？因為講起養生咧，你同啲小朋友講啊，青少年講就佢覺得誒唔關我事啦，我仲咁後生。咁我哋嘅年齡階層三歲到八十歲都學緊嘅。咁如果 三歲都有， 可以三歲都有， 支棍已經有去身體 啊，小朋友 size 去到成年嘅 size， 我哋有。差不多成11款棍嘅，即係我哋棍都有07年自己投資去做咯。咁講翻養生，就係你如果叫小朋友叫青年，佢哋唔明白㗎。咁但最緊要其實雙節棍學到咩？就係左手同右手協調咯。咁我哋左手就右腦嘅控制啦，右手就係左腦嘅一個控制啦。咁左右腦都協調好，如果左右手都做得好，其實你身體達至一個平衡，咁你個思考力又會好啲啦，敏捷又會好啲啦，身體質素又會提升。呢個相信係好多運動都未必有左右手一起做的時候，你例如你打其他的運動，它可能都是左手一是右手，或者你玩傳統武術你都是一是左手一是右手，你例如玩把刀你不會突然間左手交給右手，右手交給左手，是不是？那雙節棍是一個很頻密式的左右手交替，令到你刺激左右手去協調，令到你在那短時間裡面沒得思索，就是身體反應。 這個、我想知啊，劉師傅你對答如流得咁交關，同埋個速度咧，即係慢少少都跟唔到。即係平時係咁耍呢個雙節棍嘅時候咧，左右腦都喺度，其實係即係 train up 緊嘅。 冇錯。當對我哋嚟講，我自己嚟講，當然其實左右腦嘅 train up 已經係一個階段完咗。咁我自家依家最追求嘅就係、是。內心的平靜，即係嗰個可能講到好遠啦。內心咩叫平靜？其實我哋雙節棍好快啊嘛，要玩出嚟。其實我哋追求或者我都希望有啲同學玩多一段時間，追求動呢、這個動中求靜啊。動中求靜其實幾難，就係、是、喺我哋咁煩躁嘅社會裏面，咁多唔同嘅事件事情，咁你點樣平靜到自己去有一個好好嘅思考模式，一個好好嘅身體質素？呢、這個就係雙節棍越快，你身體追求越平靜。呢、這個係我覺得現時人咁煩躁嘅社會、咁煩躁嘅心嘅時候咧，係一個好好嘅運動。對於我嚟講啊，因為唔係個個都攞起支棍，梗係快噶啦，點會慢嘅啫？越快心會越平靜。 但我想知道咧，呢一個活動、呢、這個運動咧，係咪即係一個人玩嘅？即係有冇得兩個人？即係我又識阿劉師傅，你又識，咁我哋兩個係咪可以即係一起做啲花式啊？定係切磋咁啊？得唔得？會唔會令到即係嗰個運動更加有趣味咧？ 嗱，我哋如果比賽嘅話，我哋有套路嘅演繹啦，咁亦都有技擊嘅訓練啦，或者技擊嘅模式對打啦，咁亦都有一人兩人甚至十幾人，我哋就算再過去嘅一啲嘅表演咧，我哋係成十幾廿人一齊打相同嘅動作，出嚟嘅氣勢啊、陣型啊，其實都係非常之視覺嘅一個震撼嘅，因為雙節棍你打同一個動作咧，兩至三名以上咧，那個感覺更加地震撼，就係、是、你喺見到個花巧嘅動作幅度嘅變化。咧係好靚嘅嗰個畫面，咁所以我哋除咗一個人玩咧，我哋亦都有好多套路叫默契。默契就係追求兩個人同一個節奏、同一個速度、同一個幅度、同一個力度。 即係其實好似跳舞咁樣啦，即 係 群舞咁樣。因為頭先我都見到即係上緊堂嘅學生咧，佢一路耍嘅時候，有時咧嗰啲步伐可能即係唔係淨係棟篤企喺度耍嘅喎，即係一路喐嘅時候咧，好似即係有少少跳舞嘅感覺。 類似啦，因為呢個就係我哋將我哋嘅舞台元素融入咗雙節棍。其實我哋應該咁講，雙節棍你釘喺地下打咧，或者釘喺地下即係企喺地下練咧。企喺度練，其實你係練到手嘅動作，但其實我哋身體喐，對方係會喐噶嘛。咁木板李小龍都講，木板係唔識得還手嘅。咁其實咧，我哋套翻個理論就係，我哋身體喐到棍去，咁我哋成個動作先流暢。 即係我哋嘅身體係帶動到支棍，棍係帶動我哋身體去再多啲嘅變化，咁適合唔同嘅環境同應付唔同嘅情況。 係啊，嗱，咁基本即係有關於雙節棍嘅起源啊、背景啊、知識啊，咁今集咧就大家都了解咗咧，亦都好多謝劉師傅咁樣咧，即係好清晰咁樣同大家講解咗啦。咁下個禮拜咧就真係要試一試呢一啲雙節棍嘅動作啦，更加了解一下裡面即係點樣可以玩得更加好啦，將呢個運動。咁最後咧，我想問下劉師傅，其實以你嘅觀察，你覺得周杰倫係咪真係識玩雙節棍嘅咧？ 周杰倫，我大膽啲講，可以跟我學。 佢跟你學 㗎？可以跟我學。 哦，佢可以跟你學。 要跟我學。唔係，我都希望佢跟我學，因為咧。他首歌里面的 MV 的动作我都看过很多次，那实际上他是一个舞蹈员的双节棍式，是但是你说真的再打下去呢，那我大胆地说跟我学吧。 好，不错啊。对啊，那我们就希望周杰伦听到你的访问， 希望 联络一下刘师傅。那下个礼拜继续来到香港双节棍总会找 Jerry 刘师傅呢，就真的教我落场耍下这个双节棍了。 好，没问题。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审议《港区国安法》草案。新华社报道，草案对防范、制止和惩治发生在香港的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恐怖活动、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等四类犯罪行为的具体构成，以及相应的刑事责任作出明确规定。根据早前人大通过的决定通报，以外国和境外势力干预的字眼作为其中一项罪行，而新华社最新的公布就以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取代。 律政司司长郑若骅表示，要有具体法律内容才能够评论，暂时难以就改用勾结字眼作恰当的回应。教育局向全港中小学发通告，指明必须在举行庆祝元旦、七一特区成立日、十一国庆日活动时升挂国旗和区旗，并奏唱国歌。教育局亦都强烈建议学校在重要的日子和特别场合，例如开学日、开放日、毕业礼等，升挂国旗、区旗和奏唱国歌。教育局指出，如果学生不尊重国歌，奏唱国歌时行为有偏差，学校应该以训育和辅导方式处理。如果情况严重并且涉及违法行为，校方未能处理，可以考虑寻求警方协助。中学校长会主席邓振强说，学生普遍都懂得奏唱国歌的礼仪，有信心校方能够处理相关问题。本港新增四宗新型肺炎输入确诊个案，患者全部由巴基斯坦返港，其中三人并无病征。因应北京疫情，政府加强对北京抵港人士的检测，所有从机场抵港而无病征的人，如果未获豁免检疫，必须到亚博馆的临时样本采集中心收集深喉唾液样本，再在指定地点等候结果，确认呈阴性之后才在指定的家居或其他住所接受14日强制检疫。获豁免的检疫人士，如果在抵港前14日曾经到访北京，卫生署会向他们派发样本瓶，他们要自行在家居收集深喉唾液样本，再加分诊所做检测。至于从陆路口岸抵港人士，如果14日内曾经到访北京，无论是否获豁免检疫，都会获发样本瓶，自行收集样本之后交回作检测。立法会通过任命张举能做终审法院首席法官的决议案，任命将于明年1月11日起生效。政务司司长张建宗说，张举能具备丰富的行政经验和卓越的领导才能，足以履行司法机构之首的职责。另外，对于有议员忧虑港区国安法会影响本港司法独立，张建宗回应说，立法无损司法独立，重新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是香港宪制责任，填补国家安全缺口亦有必要性和迫切性，特区政府会全面配合人大完成立法，并积极反映特区情况。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26,132点，升1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115点，升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日元106.73，瑞士法郎0.951，加元1.358，人民币7.092，英镑对美元1.243，欧元对美元1.123，澳元对美元0.686，新西兰元对美元0.64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3.35美元，卖出1,724.1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天气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临时选民登记册同取消登记名单已经喺6月1日公布。选民可以登入选民资料网上查阅系统查阅资料。如果收到选举事务处的提示信要求确认选民资格，就要在6月25日或之前以邮寄、传真或者电邮回复。收信即刻复，现在就去核对选民登记资料，查询2891-1001。 Kitty 啊，佢上电视着西装会几靓仔喎。 私分，但系佢访问薯片叔叔 Era 喎。 唔系咁，可能佢接受我哋访问嘅时候会衬翻佢搞笑嘅形象咧。 咁你啊 Era 啦，佢份人好认真噶。 喂，我同你系咪讲紧同一个人噶？ 大家好，我系 Era 嘅宝琪。 如果大家想知道我的择偶条件，就星期六晚十至十二周末有情人打俾我。 1872388打上嚟二台嘅、哦，呢次真系 error 啦。 隔咗两年半再同阿一波胜做访问，感觉有冇唔同呢？ 感觉依然系非常之亲切，好似同两位远房亲戚再次见面咁。佢哋依然系咁风度翩翩，咁靓仔。 我系奶茶刘敬文啊，想知道我同两年半前有咩唔同？咁就要听实今个礼拜六下昼二至四，香港电台第二台，自靓仔嘅阿一同自有型嘅波胜，我是你的后援会会会会。 朋友是要见的，你今个礼拜见了没有？ 朋友圈 今晚朋友圈呢 ，Kitty 请嚟阿 J 冯允谦 ，Hello，Hi J， 咁啊冇见一段时间 ，update 下先啦。其实呢排咧，多数同啲artist 朋友做访问咧，一开头都会问点啊呢几个月，即系好似恍如隔世咁啊。因为有时候可能发现，即系譬如约啲 friend 啦，啊原来上次约你食饭已经差唔多半年噶啦，即系好似喺呢几个月里面咧，发生咗好多事咁样，然后好似好耐冇见到所有人都。 其实系嘅，即系 even from 我自己，我都系主要系 屋企， 即系如果唔系出去做嘅，我就喺屋企啊，写下歌啊，同另外一半一齐咯。 系， 系咁，所以就真系即系一班 friend 都好少系即系一齐坐埋底食饭。 系， 系啊。 咁但系咁感情会唔会好咗咧？ 感情 多咗对喎，因为咧网上面好多人都话，唉死啦，平时好少咁样两个人对住，点知一对得多嘅时候咧，就好多摩擦啦，好多拗撬啦。阿 J 有冇咁嘅情况咧？ 咁梗系有噶啦， 真系啊。 咁但系我觉得嗱，又唔系唔好事嚟嘅，即系你每一次可能有啲摩擦，咁但系你会系。即係更加會了解你另外一半咯，咁你傾偈啊嗰方面你會了解，哎呀係喎，佢原來係咁樣嘅喎，有啲嘢係唔得嘅，咁但係你可能即係拗完交嘅時候，可能你哋會係真係，我發覺會 close 咗， 係即係好似一個溝通咁樣， 係因為 知道多咗， 因為始終其實你一個。即係你另外一半，你唔會永遠所有嘢都會知佢係點，即係、慢慢你同佢過依個人生一齊，你先會慢慢先發覺，哦係、哦，有啲我唔知喎，即係唔會100%一嚟就我咩都知噶嘛，所以係都係一個即係一段時間要相處。 但你傾到就好咗喎，因為有啲可能真係一有摩擦嘅時候，兩個都好火爆嘅。跟住啲脾氣收唔到，有時可能講咗啲好難聽嘅説話咧，就到唔到頭先你講嗰步，叫做了解認識多啲咁樣。 嗱，所以就我覺得咧，儘量咧就唔好講嗰啲嘢，你會後悔咯。 咁你控制得到先得㗎。 所以咪要學控制咯。 咁你哋兩個係咪都係啲性格比較溫文嗰啲，定係唔係嘅？其實如果真係一 trigger 到嘅話咧，都可以去到好盡嘅。 嗱，我覺得咧，始終你要識點收。咁我自己，因為嗱，我覺得我哋係 opposite 啫。 係點樣咧？ 就即係我自己係比較係 easy going 啲啦，即係有乜嘢我都唔會係即係出聲嘅。即係譬如可能喺屋企，佢會好介意屋企係咪好亂啊，夠唔夠乾淨啊。係咁，佢就會係食完飯咧，需要我即刻洗碗。 系， 咁我自己就你知啦，食完饭你想 好超噶，我知道冯允谦系好超嘅， 即系睇下电视啊，即系做下自己嘢先啦，先去洗碗啦。咁通常呢样嘢就会系可能会有啲摩擦咯。 系， 咁所以咧，我自己就学精咗就，哎呀，我费事，我唔想有咩嘢，我快啲洗咗碗啦。咁我觉得系要迁就咯。 哦，即系可能头嗰一两次你都话，哎，唔使住啦，唞一唞先啦。咁可能佢就会有啲怨言就，我唔好啦，摆喺度污糟，我快啲搞掂佢。啦咁样，即系睇到唔开心啊咁 样。系啊，咁我就话，哎呀，我费事你下次再忙我，咁我快啲我洗咗佢先啊。 喂，但系咁样你有冇觉得又真系好咧？即系定系唔系嘅？我真系纯粹迁就佢。我都如果你俾我拣咧，我都系拣你一阵先。 如果俾我拣，如果俾我拣，我情愿吃下先。 系， 我觉得都几好啊！即系你清洁咗，你阵间即系可能唔使再哇气完再再清洁咯， 系 都好嘅，都即系唔好坏咯。 系咁，所以其实可能即系呢一段时间多咗同另一半相处，即系可能有啲生活习惯上面好少嘅细节都。但喺呢个时候磨合咗，系啊，哦咁都 OK 啊。同埋咧，我有听过好多朋友讲话，尤其是可能 啲 band 添，因為佢哋平時咧可能即係各各忙啦，各各即係翻工啊等等所有嘢啦，能夠聚埋一齊去到做歌嘅時間或者創作咧，其實唔多嘅。佢哋有時可能真係流水作業咁樣，我整完呢 part， 跟住我 send 俾你，跟住你又做咁樣。但係佢哋就話咧，呢一段時間佢哋真係多咗，即係一日又好，兩日又好，即係一個禮拜咧，可能多咗時間聚埋一齊，因為冇其他地方去啦。可能咁我哋喺 band 房即係教下歌啊咁樣啦，就多咗啲創作。咁啊 J， 你而家多咗喺屋企，會唔會都係咧？ 都係噶，因為有幾樣嘢嘅，即係我自己喺屋企咧，不嬲都有寫歌有創作啊。咁但係最近咧，我就同咗我媽生細佬，就即係我哋夾咗啲一個，即係做咗一個新嘅一個 page 咁樣啦。咁就呢個 page 我哋就兩個係準備會分享我哋自己中意做嘅嘢啊，中意食嘅嘢啊，同埋又會分享唱下歌咁樣。咁所以咧呢個 page 係幾 interesting 嘅。咁但係我哋最近因為成日都拍片咧，就會成日都會見面啊。 係。 咁一見面嘅時候咧，可能我哋嗰個 creative differences 啊，即係可能我哋自己 creative 上面咧有啲唔同嘅諗法啊，咁就會開始鬧交，有啲摩擦。 但你同你媽生細佬唔會好似嘅咩？ 唔會噶、 哦， 其實唔係好多人會見到我哋嘅樣咧，即係哇，好似即係都幾似， 都似嘅，都似 啲啲嘢咁，但係性格上咧就唔係好似。 係由細到大都唔似，定係慢慢大過咗啲經歷唔同，所以唔似咧？ 又唔係由細到大都唔同，我覺得。 哦，係啊！ 我自己係即係對，其實嗱，我哋兩個好中意音樂嘅，但係佢就係對音樂係有一個 appreciation 咯，即係佢中意聽歌啊。咁但係我自己係中意。整音樂，即係我中意製作啊、寫歌啊、做音樂，咁佢就反而對依一方面就少啲興趣。 係，咁今次你哋整呢個 page， 因為其實之前即係都有知道你細佬都會即係聽下音樂啊，或者都中意音樂啦，但你都冇話即係一齊咁樣出嚟做一個 page， 等大家即係粉墨登場咁樣見到你兩個噶嘛。 其實咧，我哋原本我記得我啱啱翻嚟香港嘅時候咧，參加巨星呢個比賽。是我是叫埋我細佬一起翻嚟同我參加嘅， 係 咁，但係佢又唔係好想嘅。 但我記得有一集好似有見過佢嘅喎， 有一集佢有出到嚟唱歌嘅，咁但係之後佢就覺得，哎呀，我都唔係好想唱歌啊，唔係好想做呢一行。 係佢怕醜啲嘅， 佢又唔係，反而我覺得我怕醜啲，咁但係佢就覺得做 artist 即係冇呢個私隱啊。 哦， 咁所以佢唔係咁中意咯，咁佢就放棄咗呢樣嘢。 係， 咁但係我哋就一齊都中意唱歌嘅，咁所以係真係即係因為疫情之下就，我哋開一個 page 啦，唱下歌啊，咁真係開心嘅。同埋因為點解會咁樣做？因為我發覺，即係嗰段時間有好多人就喺屋企啊，咁冇嘢做啊，咁我哋會覺得，可能有好多人會好 depressed 啊，咁不如我哋就即係做啲音樂，唱啲歌，去俾多啲人多啲正能量，多啲 positive vibes， 咁所以就做咗依樣嘢咯。 係，咁除咗唱歌，你頭先話即係呢個 page 都有share 你哋中意嘅嘢，即係嘢食啊等等。 係啊，咁我哋最近咧。我哋做咗幾隻食物歌 嚇， 食物歌係咁係咩嚟嘅咧？食物歌係因為佢即係我好中意食嘢嘅，但我唔識煮嘢食嘅。咁我唔識煮嘢食嘅原因係有幾樣嘢啦。咁第一樣嘢係我成日都記唔到嗰啲 recipe 啊。 係冇啊！你整嘅時候又開翻出嚟咯。 我費事啊嘛， 即係懶啦。 咁我懶啦，咁我就覺得，不如我哋咧做一個食物歌，係包含埋呢個。即係食物嘅 recipe 啊， 即係你材料、只要你識得唱咧，你就識得煮啦。 就識煮就係、 咁搞笑，你可唔可以唱一首嚟聽？ 可以咁樣係。I wanna make strawberry, strawberry, strawberry, strawberry, strawberry, strawberry, strawberry, strawberry, strawberry mochi for you. 去士多啤梨糯米糍 係嚇，咁跟住之後嘅歌詞就係有關於幾多糖， 係啦係啦， 幾多糯米粉咁樣啦。 佢就會講即係你係有咩即係啲糖啊要加幾多啊，啲粉要加幾多啊，要加幾多嗰啲red bean 啊，即係嗰啲紅豆啊，即係。是包含曬嗰啲 咯，呢個我覺得幾得意喎， 得唔得啊？ 我覺得得喎，呢個 idea， 因為其實都係㗎，你煮嘢食咧，我其實好似你咁講啊，我會成日即係要煮翻個餸，即係我知道我記得即煮得好食嘅，咁人哋嚟嘅時候咧，我都係要抄翻嗰次成功嗰個食譜咯。咁但係萬一我即係可能我要可能煮三四次或者四五次，我先至完全記得入腦，係啦。咁如果我真係聽咗馮允謙呢個煮嘢食嘅歌。 個食物歌的話咧，只要我記得嗰個音樂咧，或者可以一路播住一路整，咁就 OK 啦。 我覺得是因為嗱，始終我覺得音樂，因為我成日都是每一年我又會出歌啊，咁我覺得是好開心嘅。但我覺得音樂都可以係繼續係做多啲唔同嘅 creative 嘅嘢。咁我今次就真係做食物歌，同埋佢一直即係呢幾隻歌其實係點嘅咧？係即係我諗住啲 beat 咧係真係即係譬如可能你剁緊唔知剁緊咩？可以剁咩？ 剁洋葱啦！ 剁洋葱啦，當係洋葱啦。咁當係剁緊洋葱咧，咁其實歌都有聲音噶嘛。 嗯。 咁我會即係攞咗依一個剁洋葱、剁洋葱嗰個剁 嚇 嗰個聲，我會希望係砌成一個 beat 咁樣。 嚇！ 咁就會做一隻歌。 哦，幾搞笑喎！呢個真係。 因為始終你煮嘢食其實都有聲音噶嘛。 係啊。 咁我係對聲音係好敏感嘅。咁我就會攞呢幾樣嘢去做一個 beat 或者做一隻歌。 而家整咗幾多少個食物啊？ 而家做咗四隻。 嚇，有咩咧？有strawberry mochi 啦。 唔可以透露嘅。 唔可以，我未出街㗎。 未出街。 哦，係咩係咩？ 只係出咗一隻。 哦，即係你可以之後即係做咗一個 collection 先慢慢抌出去。OK， 你可以向住呢一個嘅目標進發，遲啲可能做咗呢個食物歌嘅 KOL 咁啊。 唔知啊，可能係。 系啊，即系唔系喎，真系噶，你谂下，可能即系有啲材料，有啲 sponsor 咁样咧。啊，最可唔可以帮我写一只歌，系用我呢只鸡粉嘅咁样？ 如果有都好啊。 系啊，咁啊嗱喺疫情当中咧，咁阿 J 就话啊，即系大家都少咗出去啦。咁运动有冇做咧？我见我觉得你好似瘦咗少少。 系咩？ 系啊。但冇理由噶，你食咁多嘢留喺屋企。 嗱，你见到我都系黑咗少少， 系 因为我有跑步啊。 我都仲 keep 到有跑步。 主要有跑步嘅。 咁你有冇戴口罩啊？嗰时？冇啦，系嘛？ 而家最近呢几次出去咧就冇戴口罩，少咗。但系之前就会咯，因为而家最近天气真系太热。 太热系啊。 咁又惊中暑，惊唞唔到气， 都系 费事啊。 系啊，咪拣啲可能少人啲啊， 少人啲地方， 或者啲时间系夜啲啊，即系冇乜人嘅时候。 其实我会早啲嘅。 做啲係，因為係早起身嗰啲人嚟嘅咩？ 我係噶，我最近係咯，即係我最近會係盡量即係可能十二點前瞓，咁第二朝可能六點半啊七點就起身啦。 點解咁健康咧？ 因為我覺得點解唔好健康咧？健康好喎，對身體好。 但你又 tune 到喎，因為可能以前即係工作忙嘅時候，即係你冇得揀啦，即係可能你做完嘢翻到屋企都好夜啦咁樣。咁而家有得揀嘅時候，你就會我調節下，做翻個健康嘅人仔先咁樣。 嗱，唔淨止係健康啊，因為我發覺咧，哇，個日子係長好多啊。 係， 即係我啲時間係好用，即係譬如可能如果我係七點鐘或者七點半起身咧，我出去跑步，可能跑半粒鐘啦。 係， 跑完翻屋企，沖個涼，食個早餐。 係。 八點半或者九點，我仲有成日去可以做嘢喎，咁所以我覺得啲時間係好好用咯。 但唔會攰嘅，即可能去到晏晝三四點唔會想瞌一瞌啊。 會噶，會噶。 咁你係有瞓晏覺？ 我有時嗱，我唔係成日都會嘅，即有時真係頂唔順咧就會咯。咁但我發覺，即我係已經我諗已經幾個星期啦，咁習慣，咁所以我係 OK， 即可以成日都做嘢都唔攰。 哦， 但我會可能係。可能 midday 或者可能三四點就飲一杯咖啡。 哇，好正啊！呢個生活，我覺得即係而家好多人咧，好似呢段時間如果冇咁忙啦，咁當然好多人都會想 resume 翻之前嗰個生活，因為即係都有人都中意工作噶嘛，即係都想出去即係多啲活動啊，或者見多啲人噶嘛。但係另一方面又見到其實好似過住一啲半退休嘅生活咁樣咧，即係又自己即係可能調理翻自己嘅身體，即係或者會知道其實就算如果我唔咁忙嘅時候，我可以花多啲時間精神喺譬如你話作息嘅時間啊，或者食嘅嘢啦，而家多咗人喺屋企煮嘢食，可能都會知道原來我煮多十餐八餐嘅時候，發現喺出面食嘢真係好唔健康喎，或者你出面 因為好多味精， 係啊，你煮過你就知道，喂點解嗰個雜菜湯係咁嘅味？係原來你落。幾羹鹽，佢都係咁嘅味嘅啫。咁你就知道你出面有咩雜菜湯，佢係落咗啲咩落去啦。咁樣係啊，所以即係有好有唔好啦。 同埋我發覺咧，即係頭先你話係咪會係多咗啲時間？ 嚇， 其實可能係多咗啲時間，但我覺得自己係更加忙。 因為我會係揾字，即係揾嘢去忙咯。 係， 即係譬如可能我同我細佬喺度拍片啊，我又要話，哎呀，我要定期，即係每一次每朝早起身又要去跑步，又要做一樣嘢。咁所以我即係透過疫情之下，其實我都係好忙 ，keep 咗個好忙嘅狀態。 非常好啊，咁樣我覺得。同埋你可能都係叫做認識下自己另一方面，即係以前你冇咁得閒可以同你細佬拍片啊嘛。咁你又認識下你身邊嘅人啦，認識下你嘅伴侶嘅生活習慣啦，你認識下自己。哦，原來我即係可能做呢一啲。都擅長嘅喎，咁遲啲可能你再創作嘅時候都多啲可能性咧，咁樣係啊，咁同埋我覺得雖然你今日戴住口罩啦，但係我唔知係咪因為你早睡早起我覺得你都 keep 到幾精神喎， 多謝啊， 即係嗰個氣息係有啲唔同，你自己覺唔覺得係？過咗呢幾個禮拜咁健康嘅作息生活之後，係個人 feel 到有啲唔同啊？ 我覺得完全係唔同 的，真係嘅，自己感覺到啊！ 因為做 artist 咧，你有時可能係做嘢做得好嘢啦，譬如即係 even 特別係創作人啦，即係佢哋會係好中意係夜晚啊、凌晨一兩點啊開始寫歌，咁可能會寫到即係四五點先開，即係可能點 寫到天光啊， 天光先瞓覺啊嘛。咁但係從我自己個發覺，我咁樣做咧，即係好夜瞓，但係瞓得好晏咧，我個人都唔精神嘅。 哦。 即係始終起身都攰嘅，但反而我發覺而家依個生活咧係早睡早起咧，個人係真係覺得係精神啲咯， 係， 同埋係真係嘅日子係真係長咗好多， 係， 所以我都會推介即係叫大家咁樣做 keep 住，你自己都會 keep 住， 我都要 keep 住， 係，都睇得出，我真係覺得好似好。energetic 咁啊，個人好似好 refreshing 咁啊， 好得意嘅。因為我經理咧，就原本咧去有時即係我可能我係晏起身，我晏即係好夜瞓咧，佢就話：哎呀，你會有大細眼啊！咁但係我平時我早瞓咧就好個樣 OK 喎。 今日靚幾靚仔喎，就係因為我早睡早起啦咁都好啊，即係培養咗個生活習慣啦。咁啊，今日咧阿 J 都帶咗首新歌上嚟啦，叫做《開始倒數》。 冇錯。 呢首歌咧，初聽的時候咧，覺得係有另外一個嘅你啊， 好嘈啊， 係嘈嘈地嘅，唔係同平時嗰個抒情啊，或者之前你派嗰啲咧係有啲唔同嘅。點解今次有呢個咁嘅新嘗試咧？ 因為其實我哋今次講翻上一隻碟先，咁上一隻碟 Detour 咧就係講旅程嘅，咁但係你去完呢個旅程，你要翻屋企咁啊，始終，咁你翻到屋企，你就要面對日常生活嘅問題，咁而家即係我哋其實全世界唔係淨止香港係面對緊呢個疫情啊，咁所以咧就填詞人令啦，同埋我就即係溝通啦，同埋公司，咁我就覺得不如就寫呢個主題就係寫世界末日啦。因為有啲人係講笑咁樣講，即係話喂，好似咁都係發生嘅香港，係咪世界末日咧？咁但係如果你真係真正去諗咧，其實我哋由我哋出世到而家，其實我哋每一日都係倒數緊噶嘛。 係啊， 只不過我哋唔會有一個 daily reminder， 唔會有一個 deadline 會話俾我聽，係喎，你剩翻咁多日。咁所以好多人未必會好好利用自己時間咯。咁但係。即係可能聽透過呢一隻歌，大家可以翻試下，翻試 檢視下， 或者 總之諗下啦。 係啊，可以諗下，翻醒下， 反省下， 即係反省下。希望大家可以反省下點可以好利用自己的時間去做自己真係想做嘅嘢，即係唔好等到 last minute 去做。 係，咁其實個 message 都係幾正面嘅，係啦，只不過可能嗰個手法比較激進啲啫。 冇錯。 係啊，咁我覺得都幾得意嘅，即係初聽到呢個馮偉謙嚟嘅咁樣，但係聽下咧又覺得幾正嘅喎，我覺得都幾精神咯，即係聽落去個感覺係。 佢依一隻歌係因為佢需要好多力量去唱，即係需要好多 power。咁所以一隻歌咧，我發覺我每一次我出 show 去唱一隻歌，我一定要即係食飽肚， 又要瞓得夠， 要瞓得夠，我先 handle 到一隻歌。 即係唱 live 嘅話， 唱 live 嘅時候係啊。 係，咁嚟緊會唔會都向住呢個嘅曲風去走咧？即係因為譬如你上次嗰隻碟都係即係一個 collection， 係即係關於旅程啊，咁嗰、那個即係嗰個感覺都係差唔多噶嘛。 今次我可以话会 J 风啲咯，点解会可以话系 J 风啲？系因为呢一只碟，即系无论系编曲或者系作曲同埋填词 系冇错，系填词。 哦，你填词 我都有份嘅，唔、 okay、 系，但我系填英文嗰部分。 哦，唔系，其实你中文都 OK 噶。系你头先讲咗咁耐，得反省一个未讲。 反省、反思、反思下。 其实你中文都 OK 噶，你都会填中文啦、啊，可以。 我觉得未够好，但系再睇一睇先，睇点先。 系，所以其实呢只碟即系嚟紧呢一只碟已经、个大囊已经构思咗噶啦。 系啦，系啦，就系讲日常生活咯，即系我哋每个人面对嘅困难、其实日常生活都系面对紧噶嘛。 嗯哼， 系咯，都要面对，咁所以成只碟都会系呢个主题咯。咁我觉得正嘅，我觉得即系出咗咁多只碟，我都系好期待呢一只。 系 系啊， 呢个其实唔容易噶，即系即系好似你咁讲，譬如出咗好多作品之后，你要再喺嚟紧嘅嘢，即系每一次都系今日嘅自己打到昨日嘅自己，即系话我呢只系最正嘅。到到你下一只再做嘅时候，啊，我呢只又好正，呢、這个感觉真系唔容易揾噶，我觉得。 因为嗱，好得意，因为。好多人話：哎呀，你寫即係你都有寫歌噶嘛？咁、你覺得你自己寫嗰只歌最好係邊一隻？ 係， 我會同佢講話。 而家嗰只未寫嗰只哦， 咁你先會繼續進步啊嘛。 係。 咁我覺得我 so far 而家我即係都 feel 到啲作品係即係慢慢係、即係會係好再好過一次咯。 係。 再好過上一次咯。 係。 咁所以我就我係期待呢一隻碟嘅。 讲到我哋都期待嘅，咁系希望即系快啲完成啦。你唔会将你嗰啲食物歌摆落去噶嘛、虽然你嗰啲食物歌都系好生活化噶嘛。 呢个系另外嘅 project 嚟嘅。 OK， 咁啊喺呢段时间就继续留意一下你嘅 page 嘅一啲动态啦，即系睇下系啦，即系未话好多 show 啊，或者出翻嚟再有好多 event 嘅时候，咁、我哋就喺另外一个空间嗰度继续 keep 住 contact 咁样。咁啊喺呢个晚上咧就听一下 J 嘅呢一首《开始倒数》。 时间来到地球最终一周，即将进入倒数，不需多点算着退路，无意渐聆听哭诉。逃生的方舟也早被击沉，信众四散教堂终于熄灯。还有时间，未来尚有七天，可选节目庆祝。想家中耍废就继续，永欲有谁会记录？明天冰川蒸发，阴晴不定，冻结暖化都镇定。So